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58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二，钟思乔拖着下巴，又有些惆怅。 哎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感不感兴趣。我先试探一下吧，我可懒得追人。 怎么试探？ 哈，你没撩过人吗？ 听到这话，钟思乔乐了。 哎呀，你说你长这张脸有什么用？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就言语暧昧一些，他说话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接一点你觉得能表现出你对他有那个意思的话，但不能太明显。 感觉这说了跟没说一样，温一凡问道：“ 你能举个例子吗？”“ 例子？”“ 嗯。” 钟思乔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 就先随便聊天，等话题深入了，问他是什么星座的，然后说点类似‘你只喜欢这个星座的男生’这样的话。” 这。不是挺明显的吗？温一凡茫然，钟思乔也沉默了。 行吧，我也不是特别会。 哎，我也没怎么撩过人。钟思乔拿起手机，翻了翻相册，给他看照片。 我连一认识的就是这个，比我大一岁，然后性格什么我都很喜欢。 温以凡往他手机屏幕扫了一眼，男人模样英气，笑容却显得斯文温和。钟思乔把手机收回来，也看了一眼，咕哝道：“ 算了，要是他对我没意思，我也追追看吧。要不然，我感觉我会挺后悔。”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搅拌饮料的手停了半拍。钟思乔非常自信。 感觉他肯定挺受欢迎的，但我一定是追他的女孩子里长得最好看的。要是我不追，他因此被别人追上了，那我岂不是很吃亏啊？ 聚会结束，温以凡到家时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刚巧是休息室，这会儿桑延也在家里。此时他正打着电话，模样看着有些头疼。像是强忍着不耐烦。 又来。 见温以凡回来了，桑延只瞥了他一眼。温以凡换了室内拖，往厨房的方向走，还能听到后头的桑延应付般的说着：“ 不是，妈，您怎么就发脾气了？什么叫等我半天啊？我什么时候同意了？行行行。”有空再说。不知道，我看看吧。挂了。 很快，客厅便彻底安静下来。温一凡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酸奶，用吸管戳开，喝了一口。他站在厨房里，思绪有些飘，没有出客厅，也没有立刻回房间。这通电话，应该就是在提他相亲的事吧。脑补了一下桑延跟另一个女生坐在一块聊天的画面，温一凡垂眼，唇线渐渐拉直，心情莫名有点闷。温一凡慢吞吞喝完酸奶，又站了一会儿，才回到客厅。桑延正玩着手机，眼皮轻轻抬了一下，随口道：“ 跟你那小竹马约会回来了？”“ 啊，我不是跟向朗出去。” 温一凡解释道。 哦。 桑延哦了一声。冷场。温一凡有点想问他是不是去相亲了，却又觉得自己也没什么立场问。他坐到沙发上，想到桑延周围会出现另外一个异性，思绪在顷刻间被钟思乔说的后悔包围，伴随着淡淡的不安。随后 温以凡的脑海里浮现起刚跟钟思乔的聊天内容，先试探一下，就先随便的聊天。温以凡思考着，又看向桑延。桑延半躺在沙发上，穿着宽松的短袖，松松垮垮的，露出大半的锁骨。他迟疑几秒，主动喊他：“ 桑延。”哦，你最近在公共区域穿得有点暴露。 温以凡强行扯了个话题。 怎么，你还挺多意见？ 桑延抬眼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 怕你把持不住，就不能控制着点。我知道我这张脸引人犯罪，但都是成年人了，总得有点定力吧。” 桑延气定神闲地收回视线，语气格外欠揍。温以凡沉默两秒，轻声道：“ 真没有。” 这回应让人有点意外，桑延挑眉又看了过去。 你尽量穿得整齐点，不然我怕我会犯罪。 温以凡的脑子全部被言语暧昧四个字占据，想了一句最合适的话，诚恳地说道。话落，桑延的眉心一跳，把玩手机的动作也停住了。气氛凝固下来，温以凡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话似乎比钟思乔举的那个例子还要直白。盯着桑延漆黑的眼眸停了两秒后，温以凡淡定地收回视线。上一回有类似的事情还是他们第一次在加班酒吧见面的时候，不过那会儿温以凡以为桑延认不出他，再加上觉得局面也难以解释清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抱着再不会见面的心情冒出了那句那还挺遗憾。但这回两人都是清醒且知根知底的，毫无掩饰。不知道自己这试探算成功还是翻车，温以凡觉得必须就此点到为止。他站了起来，面色如常地说道：“ 那你以后多注意一下，我先去休息了。” 走了几步，身后的桑延冒出了一句：“ 等我。” 温以凡抿唇，调整好情绪后才回了头。桑延看着他的眼，坐直了起来，语气不太正经：“ 说来听听，你怕你会犯什么罪啊？”“ 我只是接你的话。” 温以凡硬着头皮说道，言下之意就是我也不清楚你所说的引人犯罪是犯的什么罪。桑延了然：“ 哦，你想亲 亲？”温以凡的眼中闪过一瞬间的不自然，他没有想到这么长远的方面去啊，只是想借着桑延的话看看他现在对他大概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。温以凡正想反驳，又听到桑延接着说完：“ 犯我。” 啊， 不是亲，是侵，侵犯的侵。你想侵犯我？温以凡愣住了，就像是突然有一个巨石般的大锅压在了他的身上。他懵了，在脑子里疯狂寻找着搪塞应付的话，试图让桑延明白他所说的这个犯罪并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。没等温以凡想到措辞，下一刻桑延忽地把手机扔到一旁，又靠回椅背上。他仰起头直直地盯着他，细碎黑发散落于额前，漆瞳倒映着客厅的光，模样似挑衅又似明目张胆的勾引。“ 敢就过来。” 回到房间关上门，温以凡靠在门板上缓缓地松了口气。 他平复了一下呼吸，进到厕所里去洗了一把脸，感觉耳边只剩下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半天都缓不过来。温以凡关掉水龙头，扯了一张纸巾擦脸，他盯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莫名又神游了起来。桑爷那最后四个字像在脑子里沾了胶水似的，怎么都挥之不去。敢就过来，他哪敢啊，他哪有这雄心豹子胆呢。想到这，温以凡又洗了一把脸，努力让自己的理智回来一些。温以凡记得自己只勉强说了一句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后便转头回了房间，步伐没有半点停留。只是几分钟前的事情，他却已经完全想不起自己这次情绪控制得如何，是依然镇定自若，还是像在落荒而逃。温以凡叹息了一声，也不知道自己刚刚的行为算不算是一时冲动。从跟钟思乔分开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温以凡的脑子里就一直想着桑延相亲这个事儿。尽管这跟他并没有任何关系，这都只是桑延的事情。他家人觉得他年纪到了，给他安排对象认识，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儿。他应该像以前那样，听了就过，并不用去询问，也不用太过干涉。但因为今晚的事，温以凡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很多行为是不可控的。就算一直觉得这样不好，不可以这样，却还是会因为一些事儿将那层安全距离打破。原来他的一言一行所展现出来的情绪不可能全部都理智，他温以凡也有情绪，也有意想不到的独占欲，他也有点想往桑延的方向靠近一些，可是又怕这距离遥不可及。桑延家境好，又生得极好，年纪轻轻就开了一家酒吧，现在的工作也比同龄人更好。只要是桑延想做的事，他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，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挫败。生来的条件就格外优越，傲气的资本也十足，而他却完全不同。温以凡虽对长相没有太大的概念，却通过旁人的话来看，也知道自己确实是长得挺好的。可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太有优势的条件，毕竟长得好看的人多了去了。除了个正经的工作，温以凡什么都没有，日子都是省吃俭用着过的。曾经唯一能撑到的舞蹈早已放弃，就连性格都平平淡淡，无趣的乏善可陈。温以凡从不觉得自己这样会值得旁人念念不忘多年，他不知道桑延现在对他这些许的不同是因为重逢后的相处，亦或者只是因为他是他一道还没有跨过去的坎。光从今晚的试探，温以凡也看不出桑延的想法，但他似乎没有太抗拒，也没有刻意岔开话题，反倒还有些迎战的意思。他也不知道桑延能不能听明白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想法。温以凡实在分不清桑延现在是觉得自己在学他说话，还是真切察觉到了异样的地方。难道还得试探几次吗？在这方面，温以凡也只是个菜鸟，完全没有经验。他叹了口气，又想起了桑延说最后一句话的表情和语气。确实还挺头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